扬的希望中国，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很暖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本市受高压偏西气流的影响，天气以晴为主，秋高气爽，风轻云淡，体感舒适，适宜大家假日郊游和户外活动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，北转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25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5%。今天夜间晴见多云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10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。大明演义， 无敌将长茂，飘梁臣宅吉日在这完婚，长茂着了驸马了，把马增善夫妻给乐的，但是乐极生悲，转过年来老两口都闹病了，没有3个月一命呜呼，老两口先后死去，马增善临死留下遗言，把西凉国交给长茂，长茂又打驸马当了西凉国的国王。你看这事儿弄的，这夫妻把那老夫妻安葬以后，长茂就当了西凉之主了。没事，你小两口谈谈文，习习武，打打猎，唠唠嗑，哎，倒也逍遥自在。长茂掐手指头算了算，打自己明白事儿那天就没好过，以后学了武艺到了战场，就这些年披星戴月，历经风险，死了多少回没死了，好容易盼着战争不打了，又遇上那么个混蛋皇上，哪得好了，现在他才感觉到一个人的幸福，这个小温暖的家庭有多好啊。要说长茂光想这个不想别的也不对，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啊。他是中原人，经常思念家乡，想起父亲他掉眼泪，想起母亲唉声叹气，手足弟兄他都想见，就跟九环公主商议说，将来有了机会咱还得回中原呢，这不是久居之地，这西凉国谁爱当王子谁当王子，我是当不了这玩意儿，我这人就图惜快乐，操不了心。九环公主也明白，就安慰他说，王爷您放心，咱们多派点人进中原，打听打听他们的下落，有了机会我一定陪着你去，夫唱夫随嘛。长茂一听特别高兴，没想娶了这么个贤惠的老婆，能耐还大，地位还高，性情还温顺。就在这一天，黄门官进来禀报说，有个出家人要求见国王千岁，还叫你吹三通打三通出去迎接，迎接早了还则罢了，迎接晚了人家一怒还走了。长茂就知道是熟人，一切照办，带着公主接出来了，再一看面前站着个破老道，简直破的没法破了，脚上的紫泥，脸上的黑嘎巴都多厚，但是长茂认识，正是狗皮真人张三丰，就是前文书咱们说暗地之中多次协助燕王的那位， 内家宫的鼻祖，这可真是老前辈啊。长茂跪倒在地给老前辈磕头，张三丰也不客气，茂啊起来吧，我专程找你来的。哎呦，望你请老人家。把张三丰让进燕安宝殿，把九环公主叫过来做了介绍。九环公主也以老前辈相称啊。张三丰看了看，满意的点了点头啊，茂啊，嘿嘿，罢了啊。我走遍大江南北黄河两岸，边北塞外，见着不少人，像你这么幸福的还不多见呢。看来你这老运还不错。长茂满意的也点点头，吩咐一声排摆酒宴，在这块给张三丰接风。在酒席宴前，长茂就问，您怎么想起我来了？怎么知道我落到西凉国了？找我什么事儿？张三丰把眉毛那苍蝇栓晃了三晃，摇了三摇啊，无量天尊，茂啊，你在边外消息不灵通啊，你知道中原都出什么事儿了？你听贫道速来。张三丰把南京北京所发生的事情跟长茂都讲了，怎么样白马汉害死的中山王徐达，有武庙骂走军师刘伯温，怎样炮打的庆功楼，你大哥常胜，你三弟常林，郭英等等等等等人都死到庆功楼上。等说完了这些事儿之后，长茂把筷子一放，哎呦，小眼睛一翻，当时就背过气去了。阴安宝殿一阵大乱啊，等把长茂救过来，雌雄眼是放声痛哭。一乃同胞的手足啊，那么多老前辈，那么些好哥们，没想到都死了。长茂越想越恨啊，马上就点兵。张三丰说，你先沉住气儿啊，我说话才说了半截，你听我往下再讲。如今又出了一个真主，这可不是朱元璋，是朱元璋的儿子四殿下朱棣。如今在北京呢，朱棣那真是有道的明君呢。现在花枪太保田代彪，活神仙沈万三，花帽丁世英、武进忠、武进孝都保了他了。据贫道所知，今后还有大批的英雄来投，凡是开国的功臣宿将，没地方去都得来。可是来多少都没用啊，还得冒你呀，你老在这待着不就废了吗？我找你的目的，你赶紧点兵进中原，协助燕王挂孝征南，扫除韩马两党，给这些死难者报仇雪恨。长茂一听，妥了，我是不知道，我知道我早就起身了。道爷，你也帮走了，你给我当个军师吧，咱一块走。无量天尊，茂啊，我还有事儿，我能光给你自己送信吗？我还得找找鱼稿，找找金眼雕月轮，把咱这帮人全划了起来。你先行一步，咱们中原再见。这张三丰性情也古怪，吃完了把嘴一巴子走了，说什么也留不住。长茂呢也不便勉强，送走他之后回来跟媳妇一商议，你听见了吧， 茂太爷这就点兵进中原呐，你怎么办吧？ 要王家千岁，我不是说过吗？嫁鸡随鸡，嫁犬随犬呐。我是你的人，你上哪儿去，我跟到哪儿去。 好嘞，三天以后咱就启程啊。 咱们简短接说，长茂把身后的事情安排完了，点大兵三万 浩荡荡开进中原。他们是从长城这个缺口爬进来的。长毛的本意呢，还想上雁门关看看他爹，但又一想时间紧迫，以后有机会爷俩再见面吧。但是探马兰吉向他禀报说，燕王如今起大军赶奔黄河岸，不在北京。长茂说他改路也奔黄河岸，他嫌步兵有点赘小，让他们在后头慢慢溜达，带着3000铁骑军当先开道。这一天终于来到芜湖关，多巧啊，正是战场。长茂催马来到两军阵前，跟胡大海见了面，把胡大海给乐的眼泪都掉下来了，想要唠一唠，但这又不是时候，因为两军阵正在玩命，所以胡大海慌慌忙忙嘱咐长茂，小子，有话咱爷俩没事再唠。眼前这个敌将叫周兴，厉害得很呐，千万注意，能治一俘可别治一死，能收降了可是咱的好帮手。我二伯父你放心吧，帽铁爷心里有数。胡大海一催马回归本队，给长茂官敌料阵暂且不提，单说长茂等来到周兴的马前，把掌中的禹王神槊一横，他张着雌雄眼仔细打量打量，这回才看清楚，闹了半天周兴五短身材车轴的汉子，红扑扑的脸膛，长得挺俊，马前马后摆布的威风。长茂用那小眼睛一掉线，看见他掌中的三挺冷艳锥，心里头说话，哎呀，这条家伙可够分量啊。周兴掌中这兵刃确实也出了号，看了那么一会儿，长茂这才说话，哎，我小子，你叫周兴吗？其实周兴都听得明白，看得真切。他为什么没言语？周兴正生气呢，一见长茂，气得他五脏冒火，七窍生烟，从头顶到脚趾头，突突突突突突突突，一个劲儿的打哆嗦呀。等长茂跟他一搭话，他的心情刚平稳下来，把掌中的冷艳锥一晃，不错，正是我周兴，你就是雌雄眼无敌将长毛吗？ 嗯，不错，是我。刚才我听说你张嘴老常家跟你有仇，闭嘴老常家跟你有恨，就似乎老常家的人把你扔到井里头淹死过似的。哎，小伙，究竟咱有什么冤仇？你能不能把盖子揭开，让帽铁爷听听？ 呸！我跟老常家有仇，主要是跟你。长茂啊，别的话你甭说了，赶紧催马轮槊，咱二人大战300合，我要扎你100枪，扎！周兴这脾气可真暴，几句话刚过去，啪就是1枪。长茂呢，赶紧一拨马，用禹王神槊往外一挂，开呀！扎！用神槊上的大拳头把枪杆给他压住了。我小伙子，你真不说，不说，你真不讲，现在还不是那时候。 好嘞， 我看着你年轻幼小，是个不懂事的孩子，因此耐着性子跟你解释，既然你是个不知道死的鬼，帽他爷就打发你走吧。长帽那脾气也不是好脾气，两个人话不投机，当场动手，啪啪，兵刃碰在一块儿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。两个人都有劲儿，谁也不让谁。这可真到了铁匠炉，真打实凿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一伸手就30个回合，未分胜败，把两旁的人看的都直了眼了。谁见过这场凶杀恶斗？这哪是两个人呢？分明是两只猛虎。就见二马盘桓，长帽的禹王朔是越练越快，柔柔刮风，周兴的冷艳锥更是厉害，如同闪电一般，碰上就完了。胡大海急得直冒冷汗，在后头伸着脖子就喊： 茂威小子，你可留神注意，二伯父告诉你的话你记住。 长帽心里说话，你吵吵什么？你光说叫我把他收降，怎么这小子能那么容易收吗？你看看他摇头晃脑，这个不老实劲儿。长毛一想，哎呀，这家伙真有本领啊！我长毛久经大敌，广战上将也不下100多员，从来没费过这个劲儿。看我这力量，好像也照他差点儿。难道说上岁数了？啊，不对，我岁数也不算太大呀。 长茂心里起急，周兴也有同感。你看他跟高艳平伸手，跟其他人动手也费劲，但是没有这回厉害。他就发现这个长茂力猛硕沉，招数惊奇，自己稍不加小心，这条命就得扔了。哎呀，看来这仇还不好报呢。因此他逼挖鬓角也见了汗了。咱们简短结束，两个人战了100回合未分输赢。自殿下朱棣跟田再彪一商议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，长茂刚来，有很多的事情还没来得及商议，这要受了伤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因此吩咐鸣金收兵，令箭一下，几面金锣就响开了，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。武进忠、武进孝扯着脖子喊：“回来，长茂，你快回来！”再说韩金虎，他在后的都指队给周兴观战，一看是长茂，他是又气又恨呐。韩金虎心说话，放眼睛这一瞅，没别的，都是仇人呐。这小子还活着呢，他恨不能把长茂置于死地，但是心有力不足，眼前他全指着周兴呢。周兴要有个闪失，那他就完了。所以他听见对方鸣金，他也打算收兵撤退，让周兴好好休息休息，想个对策。来呀，鸣金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周兴你回来！两方面催得甚急，两员大将都没有办法，虚晃一招，各自拨马跳出圈外。长茂用禹王朔一点：“哎，我小子，不是茂太爷怕你，听见没？我们大帅让我回去，留着你的，放着我的，咱们改日再见。”周兴也说：“姓常的，今天我没扎死你，算你捡个便宜，明日再战。”说完了，他们两个人各自回归本队，这一天的仗就这么结束了。长茂呢，回到连营， 赐殿下传旨，隆重祝贺，给长茂接风。君臣得好好唠叨唠叨，分别这么些年了，各自的情况如何呢？长茂把九环公主叫过来，挨个给做了指引。这阵武进忠、武进孝把长茂的腰给抱住了，这份高兴啊，又说又笑，又打又闹。实质上这不奇怪，他们从小就在一起，同甘苦共患难嘛，不分彼此。就连那田代彪见着长茂也显得年轻了，回忆当年一出一出那些事情，真是又苦又乐呀。这阵胡德海摘盔卸甲，舔着肚子往正中一坐，上垂手燕王，下垂手长茂、田代彪，所有众人围坐在桌前，一边说着一边喝着酒，说到高兴的地方众人就乐一阵，说到难过的时候众人就掉眼泪啊。唯独说到朝中韩马两党专权死难的这些英雄，长茂是气冲斗牛，四殿下也不住的扣打嗨声。他跟长茂讲，你这来了太好了，跟大帅田代彪可以携手合作，咱们君臣想什么办法早日达到南京。长茂说，殿下你放心吧，韩金虎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，他手下有谁呀？要不是半道冒出个周兴来，这小子早就玩完了。您放心，今天养足了精神，明日我一定活擒这个小娃娃。安下他们在这高谈阔论，咱先不说。再说韩金虎收兵回到芜湖关，马上升听把周兴叫上来。周兴呢感觉他心里头不那么愉快，因为他没打什么大胜仗，也没把谁伤着，见着韩金虎躬身施礼，大帅在上，末将交令。好孩子，周将军呐，你算给我们出了气露了脸了，可以说是我们国家的擎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。本驸马将军一定拜本进京，请求娘娘千岁多加封赏啊！本驸马也不能亏待你。来人，把礼物赠送给周将军。早都准备好了，两名亲兵拖着大方盘，上面有金锁连环甲一副，另外有绸缎20匹，黄金50两，白璧4双，这样玩可真值钱呐、啊！往周兴的面前一捧，周兴愣了。驸马，这……哎，收下，收下。将来你立了大功，还有重赏，这不过是料表寸心，表示点慰问。今天本驸马还要设酒宴给你贺功，这就不善。马上传令，拍拍酒宴，他们也祝贺。在座的有宝刀大将铁公然、国舅马兰、铁宝元、铁宝山，满营众将在这陪着。席前韩金虎就问周将军，你这么估摸着能不能赢得了长茂？ 能， 我有100分把握。驸马放心，来日再战，我一定把他生擒活拿，或者置于死地，不然你就治我的罪。韩金虎一听非常高兴啊，好，这才叫大英雄的本色。周兴啊，吃饱了喝足了没事，赶快的休息养精蓄锐，明日再战啊。是，这周兴才要大战长茂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